是最多。 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。啊啊啊！心修苦练来得道，脱胎换骨变成人。 呀数凡尘，嗨呀嗨嗨哟，嗨呀嗨嗨哟，吐我素尘呀数凡尘，嗨呀嗨嗨哟，嗨呀嗨嗨哟，吐我素尘呀数

的爱情像杯美酒，一杯美酒。心上人，请你把它接受。天山上的雄鹰之辉，盘旋不飞过山顶，情人围绕着我不愿离走。吸引着我，我在为你唱首悲苦，请接受我心灵的一杯美酒，一杯美酒，一杯甜酒，一杯香酒，喝了它准会把你醉。一杯美酒，一杯甜酒，一杯香酒，喝了它准会把你醉透。 照样照样下你灿烂的苏醒，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，什

此听你们喊在千山外，你们的呼唤我依稀明白。从没见过冰山，你说那儿的天蓝，马奶酒喝不醉，雄鹰在你天上飞。一见当凭阴山的墓碑，一起独行万里的孤魂，长大雨淹没的风碎，许出阳关就没人再回。断流千山东，小舟从此中，听好风长吟，望美人如梦。不看明月雄关，不留飞烟余欢，相逢谈笑如狂，别时共酒在天上。何妨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就像杨柳残月前头还，唱罢笑

这一段情永远难了，原来人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是手什么喝醉，今夜我又怎么不肯睡，或许我是有一点后悔，告诉了你我爱过谁，失去的恋情伤我心，以为从此不再动情，希望你别在意，要相信是我需要的感情，

见，那年我们17岁，爱情是我的一切，朋友就是全世界，不懂什么叫明天。从前在心里面的里面，永远停在那年的海边， 是。

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轻轻地问一声你好吗，在这里我想悄悄地告诉你我爱你。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永恒的旋律，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.